太君要挂元帅印，有王辉上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您百岁高年怎能够去征战，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的先行官这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，我看那王门也等闲，你要向西夏地相表，我要杀敌保边关，要马横刀丧敌胆，管教戒报一日三传。寇准说嘿，当年的威风又未减。王辉说官杆的牡丹也枉然。寇准说你可知杨门的女将都善战。王辉说去年的黄历今年不能犯，老迈无用不敢上阵，一句话外边气恼了众夫人，闯至庭前。去县镇柴郡主一见。

花，绿的是叶儿，花根底下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。 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。

此生辞王家回乡，杨靖十指望保先帝位